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快活人， 早晨，好快星期三噶啦，早晨10:12，我系小张张。 今朝好唔开心，我发现有人琴日整烂咗个太阳党，嗰个人真系破坏王嚟嘅，唔知佢系边个咧？啊，知道咁整烂咗我太阳党嗰个人，我希望佢能够自首。我系锐仔， 是日冇任何 IQ 题。事日乜都冇， 因为心情好差。 冇错， 咁你听风骚啦都要，咁你都要听风骚。我一路早路听， 我背负 个太阳党， 我背负一个罪人。 我用咗咁耐都冇事，今朝早好似有龙喺度做咩？ 我都试过有一次有个人坐我嘅车坐烂咗我个眼镜，我第一次咁舍得买一个名牌眼镜， 我以后。唔坐副驾位， 坐挛咗个眼镜。佢一坐咧，我等等，佢已经爬声坐咗落去。嗰、那个月亮已经坐歪咗我个耳，嗰、那个戴落去咧个眼镜歪咗。 我以后唔坐车头。 太阳党呢啲嘢失信， 我觉得系同太阳嘅嘢系有关。太阳眼镜坐烂咗，太阳党整烂咗，岂有此理？ 跟住因为名牌嘛，我攞佢个眼镜铺。阿叔话：你点搞佢咁噶？教晒，我话 太阳仲有咩啊咁？ 太阳花， 太阳计划。飞嚟部机佢又行到今日十一点半。 系，今日落雨，好咯，冇事啊。活着像是梦，你我在做梦，思想开始失控。你有你世界，对或错，自我认同。鼓声敲响起，看似在召集每个世上人。放弃了界线外。爱是个美梦，问出解释原因，只需一点平等。愿望你跟我是人人有份，加多一点童真，加多一点情感，合力去打破这命运迷阵。 喂，早晨早晨，今日呢个雷暴警告一日到十一点半啊吓，咁就而家又 是日冇太阳。嗱，我睇到啊，我认真噶。 你读晒成个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时间。呢、这个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 有 少少光同埋炎热， 将微至和缓西南风。 冇错，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乜嘢阳光都冇。 梗系啦，同你嘅心情一样，配合你。 即系我唔知啦。 配合我嘅心情。 我觉得咧，有啲嘢其实好难整得烂嘅。包括太陽黨呢一樣嘢，我好粗暴啊！每一次咧，我就服咁樣，即係拎走佢，都冇難。 係啊， 所以我唔知嗰即係嗰個坐你隔離嗰個點解會可以整得難咯。 唉，其實我琴日佢嗰度夾硬想整個太陽黨嘅時候，我已經心有心知不 妙， 我心知不妙。因為其實咧好多嘢咧唔知點解嘅就係唔難得嘅嘢嘅話，你掂過都可以難。 就係啦， 無端端好多人經過嗰級，但係唔會跌親嘅，你都係撲，你會 我真係問過有關當。当局啦，佢话冇人踢过嗰度啲嘢啊， 系啊，我知啊， 系我踢到啫。 你讲紧我哋三楼嗰度新店有一个 petition 啊嘛， 系啊， 系咯， 系啊，我踢过好多次啦，左脚踢过，右脚。 你知唔知啊？佢第一日摆落嚟嘅时候嘅话，我已经同有关当局喺度讲咗，我就系话， 小心小 心，我唔系为其他嘅同事担心，我只系为一个同事担心啫。佢话我都系。 纪录保持者， 嗱，你会经常出现嘅、 啊。我入去咧就左脚踢到，出去咧就右脚 踢到，冇错。 所以有 跟住就还原 啦，系啦，系话 就 踢甩咗， 冇名 翻埋嚟， 冇人知道啊，系你自己知，天知地知啊。 所以到而家都好似冇喐过咁样。 但系我觉得真系你好好笑咯，你今朝早你又做咗呢件事啦，系咪又踢到佢，又揸啲扑落嚟啦？ 系啊。 跟住我食紧呢个酸菜鱼嘅话，你有啲拱拱到过咗张台。好咩？小心你就咁啲，跟住收尾咧，你就同我讲嗰阵，如果系咁嘅话，你知唔知佢谂住希望可以好啲嘅方法系乜嘢？就系拜四角。 即系佢上次病咗，佢唔去睇医生，佢去求神系啊，求神 求神， 就系一样嘅思维啫嘛，冇错。 你咩人嚟噶？你接受啲咩教育？我想问。 喂，剧真就要拜四个，系啊， 好简单。 你知唔知？我都唔知，好嬲你好笑，但系讲完就佢行 开。好认真。 你想我想闹佢，明白吗？你听真嗰度系你要小心啲，同拜四个系无关嘅。你关人哋咩事啫？ 嗱，虽然唔系精密科学，但我有理由相信个拜完之后会好啲。 你有冇试过？你之前有冇试过？ 有冇试过？ 有冇咁样？ 即系拜 完四角 之后，你拜完四角之后嘅话，你冇再扑亲啊？咁样 冇试过。 咁咪系咯？ 系啊。 咁你 就系因为我冇拜咯， 即系因为你冇试过系咪？ 冇错，因为冇拜咯， 或者得你黄沙嘅人啦， 拜十角。 即系你拜完四角之后唔得嘅话，拜黄大仙咁样， 拜晒 社公庙咁样啊？我真系好嬲你啊！整烂又太唔挡，好彩今日冇太阳。 哎呀，好热啊！ 如果有嘅话咧，我每一日我上去架车度都谂起你，几唔好。 都又几好啊！ 你就好啦，好啊！ 上在心中， 我攞啲红白蓝胶袋袋扑啦，字仔太近啦， 好掂嗰啲。离晒谱 嗱，以后佢一上你车，叫佢坐你唔好喐，只手唔好掂任何嘢， 喐都唔好， 坐住自己只手，系两大。 其实好多嘢噶啦，琴日我有一嘢嘅话，我都嬲嬲地噶啦。 乜嘢啊？ 人哋真系饮茶嘅时候，好地地嘅走去斟嘢，斟嘢冇嘢嘅，唔知永远佢就佢斟俾你，我就斟到跌一半地一半。 我怀疑咧个茶壶有问题。 咁你要拜咩啊？ 拜台角，拜台角，唔系拜四角，系咪啊？ 我都唔知。 你知唔知啊？你见唔见到你自己挣扎？ 我知啊。 斟完之后我 好嬲啊！佢话你唔好再斟我啊！ 跟住我整个喝嘅，我就得啦，唔使。我自己嚟，你唔好失礼，我哋识嘅人真系离晒谱。 你知唔知我哋以前有句说话叫咩啊？呢叫失魂语啊！老人家话呢叫失魂语啊！ 系啊，而家我寻日谂咗个 term， 而家好耐冇人讲啦，而家再叫 咩？即系形容你自己呢一种啊？ 类似啦，唔知点解突然间就谂起， 即系咩出门行咩行路打倒褪咁嗰啲啊？ 两个字系啊，类似啦，形容词嚟嘅。而家真啊。 盾胎，我谂。 哦， 盾胎唔系咁形容。 唔系，我知， 即系总之 话 唔系用呢啲嘢。 我知系啊，盾胎而家冇人讲 嘅。冇，系星际盾胎啊嘛。 系啊， 好耐啦。 要用个盾珠胎，三个 字。冇，即系再蠢。冇听过盾珠胎喎。 有冇搞错？ 再蠢啲啊！蠢啲定系聪明啲啊？ 蠢啲， 猪 盾 嘅， 系 啊，盾嘅猪 盾。 吓，盾已经蠢噶啦，盾胎又咪即系好笨啦。 即系形容人哋蠢嗰只猪。 系，你有冇听过？ 冇 听过。 盾胎系有听过，盾猪胎冇听过。系啊，不过可能我未到嗰个 level 啦。可能我去到 level three 盾猪胎， 仲未明白， 仲未明白。 再一高一级就系死盾猪胎。 你估咁容易啊？ 最高层次， 得到人哋称呼你系盾猪胎。都有咁想， 呢 个 做好多 冇听过， 系都要蠢好多次先至得。喂，嗱，失魂鱼，你哋系咪失魂鱼嚟噶？因为咧，我睇到个新闻啊，有个嗰啲网上 call 车嘅平台，佢话奥运啊，喺呢一个奥运里边，喺公共汽车，即系嗰啲叫 call 车啦， 漏嘢啦， 漏嘅嘢 好多啦， 金牌都有两个， 唔奇啊， 奥运嘅金牌，唔系唔奇。嗱，如果你系一个运动员，你咁多年嘅心血，你赢咗个金牌，我随身携带啦，我。即係點會唔記得？不過有時就係咁，你越係覺得重視嗰樣嘢咧， 啲太陽黨都爛得啦， 係咯，有咩嘢冇可能？ 自己講咗先， 太陽底下 冇啦，我費事又俾你試 而家， 係啦， 有冇試過 有金牌啊？ 奥运金牌啊，即是系啊，执到啊， 耐唔耐佢就会 list 嘅，就喺个即系奇怪啊，法官嘅假发 啊 嘛， 假牙咁样。 我觉得法官嘅假发先至离谱喎，咁你 call 嗰时候咁点算啊？ 佢可能热得就咪除咗落嚟咯。 唔系啊，即系喺个的士度，我谂佢 on the way 要去审，系嘛？咁但系个问题系佢咁样都留得噶，留得低咁点算咧？你嗰啲猪肠假发唔系咁容易可以得，梗系啦，同埋唔系过啱噶嘛？ 系咩？ 你戴一个唔啱嘅假发， 好笑，遮住对眼， 咁可以点啊？ 唔系问第二个，嗱，遮住先，遮住先，可唔可以遮住先嘅？定系法庭会唔会有啲咧？ 佢可唔可以话我今日唔舒服唔审住啊？唔得啊嘛！ 如果唔戴得唔得？ 梗唔得啦， 一定要戴。戴噶，一定要戴噶。我知佢第一佢贵，佢第二个我惊佢问人哋借嘅话，可能有啲痕啦。 系咯，都唔啱嘅。 系咯，就法官做咩今日系咁拗头？ 就咁佢除落嚟又扯烂咗， 呢单嘢难审咗拗头。 系你啫， 扯烂咗个假发。 少咁两个猪肠都俾人笑啦，系嘛？ 数嘅咩？数下先，一二三。少咗兩條， 係咪？ 係啊！ 我覺得最經典係呢個咯，法官嘅假髮真 係，其實真係冇理由，我腳夾住啦。 諗就真係冇理由，但係唔見嘅就係有事就係咁，就係咁邪嘅，係咪先？ 嗯 嗯， 咁佢就係金牌啊！ 金牌啦，亦都有試過啲柔道運動員嘅抱啊，即係嗰啲咧柔道抱， 隨手 咁呢啲好容易唔見。如果佢擺咗喺後面個車尾箱，我就更加容易唔見。 車尾箱容易唔見， 因為落車就落。我唔會嘅，我多數都唔會嘅。 我好驚， 係啊，我更新 嘅。係啊，我驚嘅。同埋咧，酒店嗰啲保險箱咧，我從來都唔買，我就係驚唔記得攞嘅。 因為你覺得唔安全啊，嗰啲保險箱。 我。惊我自己唔记得攞， 系我有试过有个朋友，直头系咁样啦，系冷静啦，咁佢去到嘅时候，我好叻啊，我可以咧就将所有嘅嘢我会摆晒喺个保险箱里面嘅， 好安全， 惊啊，好啊，咁啊如是者，咁跟住就记日里面嘅话都好好啦，咁佢唔使带啦，咁我点不知咧就到走嗰日啦，大家都一路咧就要谂住嘅啫，哦 check in 嘅时候嘅话，佢发现个 passport 就喺个保险箱度， 唔见真系唔记 得咗， 系啊， 咁点算啊？冇啊，冇人理佢，我系咪自己搭飞机走，佢自己搞掂咯？ 真系啊，冇人理啊。 可以點啊？因為大家都要趕住翻嚟做嘢，係啊， 自己去旅行係嘛？ 唔係成班，即係幾個人一齊去旅行。 如果旅行團咧，咁嗰個導遊就慘啦，因為咧佢有個職責，我就試過有一次咧喺成團咧去緊機場，突然間有個人舉手，啊唔好意思，我漏咗個 passport 喺酒店， 又係擺。保险箱 系啊，又系摆保险箱。於是个导游咧就啊好啦，你哋去先啦。佢要 call 车翻酒店帮佢，因为佢觉得好似 系一定 冇办法，因为佢责任咯。 系啊， 但系嗰次都系几狼狈几赶， 几乞人憎啊！嗬，实俾人诅咒。 系啊，又系一个 passport。 你望住我做乜嘢？我冇搞过你个 passport。 佢都谂你嗰个提档。 你咧，你会唔会有时都会觉得个仔都其实都几乞人憎？你就凭你，你有咩资格话咧？你自己点？ 你今日讲咩？ 我申请 今日放假，10:2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11:30。早晨，早晨，听啱啱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10:29，听紧风骚范人，星期三，我哋今日一样会有风骚厮打，终于取材今日客家婆，当然仲有片段人间，咁精彩嘅节目一路到晏昼1:00陪住你，千祈唔好开，10:30新闻后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共同社引述执政自民党消息，首相岸田文雄决定不参选自民党总裁，意味放弃争取连任。自民党党总裁选举下个月举行。報道分析，自民黨去年爆出黨內派系收受政治資金回購醜聞之後，導致岸田文雄政府的支持度低迷，內閣支持率只有20%，自民黨內出現希望更換總裁的呼聲，認為岸田帶領下的下屆眾議院選舉難免陷入困境。岸田曾經向身邊人士透露，回購事件必須要有人負責，他將會在官邸召開記者會。回來本港，政府說高度關注網上平台出現懷疑轉售公立醫院病人的藥物，會嚴肅處理事件。政府重申，衛生署一直有既定機制監察本港市場上包括互聯網銷售的健康產品和藥劑製品，衛生署正是聯繫醫管局以嚴肅調查有關事件，並且會果斷採取適當執法行動。根據初步了解，相關事件涉及一種叫做乳果糖的藥劑製品，有關產品不含列載於藥劑業及毒藥規例毒藥表的物質，屬於無需要醫生處方或者在藥劑師監督之下而可以銷售的非毒藥類藥物。HKTV More 之前證實，去年有商戶售賣印有病人的名字的公立醫院藥物，已經將有關商戶下架，重申商戶必須要提供有效供貨證明，一旦發現違規，將會對商戶作出處分，有關商戶亦都需要承擔相關的法律責任。港队帆船代表贝俊龙和长杰由巴黎回香港。贝俊龙说感受到大家的支持，回香港之后会先休息一下，之后为下届洛杉矶奥运做准备，希望可以有更多改进。被问到作为运动员的薪酬，他认为合理，相比其他海外运动员，香港已经做得很好。长杰就话能够完成赛事感到高兴，对代表香港出赛感到自豪。翻香港之后会轻松一下，到健身房之后继续投入训练。佢又感谢体院嘅支持，俾佢哋帮助同埋海外训练嘅机会，又希望激励年轻人同埋其他有意航海嘅人士继续努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31点，跌42点，总成交金额26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34点，跌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2.8。跌5.8，阿里巴巴78.55跌1毫，友邦保险52.05跌6毫，盈富基金17.71跌2仙，网易132.6跌6.5，中移动72.8升8.5，美团103.1跌3毫，建设银行5.51跌2仙，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4.0升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88， 日元 146.48， 瑞士法郎 0.865， 加元 1.372， 人民幣 7.146， 英磅對美元 1.286， 歐元對美元 1.099， 澳元對美元 0.66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03。 日經平均指數報36155點，跌77點，港金報2291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57.95美元，卖出2457.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啦，近住礼顿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而家皇后大道东去翻摩利神山道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景隆街。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电车厂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南桥落斜葵芳、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观塘、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由周奕贤饰演的男主角沈倦，外冷内热又心思细腻，自小由舅舅抚养，为照顾病重的舅舅不惜半工读，无人明白的他，直到遇上新来的女同学林雨京，令他人生找到一丝温暖。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的。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的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了。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第二个字，梁继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100分。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星期三我知道回来我们的风骚快活人，现在11点钟之后有客家婆，还有假的时候又喜欢取蛇的。取蛇不知道有没有讲的这种病呢，这不知道算不算病呢，叫这个叫梦游，曾经大家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识得有梦游这样 的。以后要问一些心理学家都好。 是的，都关不关心理学事呢？ 关啊。关啊， 你唔好乱嚟啦，你有病我就拜神啦。你梦游都可以拜㗎，拜咩神啊？ 周公，拜周公。 周公解梦，装张香咪好事咯，系啊。 梦游呢一样嘢， 所以你就去梦游。 因为有个新闻， 我依家发紧。 系啊，我知你 白日梦 啊嘛。 O K， 请继续。 睇得出。 就喺云南咧，有个男人一瞓醒咧，喺一个地方咧，佢系完全走唔到嘅。 啊，点解啊？ 因为呢个地方系非常之危险啦，所以呢样嘢对于梦游嚟讲，我成日觉得好匪夷所思，就系、是、喂，佢真系冇危机意识嘅。咁作为佢身边人，可以做啲咩咧？如果你系佢太太或者你系佢屋企人，佢去咗边度咧？佢爬出窗外边啦，窗外边嘅 露台、 露台 花架 外边嘅，即系嗱，譬如个冷气机个檐门嗰位嘅上边一格咁样，即系总之啱啱可以。逼逼咁样坐咗喺上边， 佢坐喺上面做咩？ 瞓觉咯。 哦， 佢爬出去之后就坐咗喺嗰个檐棚嘅上边咧，就继续瞓，瞓到天光，直至啲人见到咧就报警啦。直至消防员嚟到，喂，你小心啊！佢先吓到醒咗，然之后就好惊。嗱，如果你作为一个叫做梦游病患者咧，你话你会几担心每一晚瞓觉，谂下我今晚会唔会有事咧？ 绑住佢咯， 系咯， 锁住道门得唔得？ 系咪要咁样咧？即系锁住佢， 真系好危险啊！你锁住，如果有咩事，佢又系走唔到。 嗯， 又系， 系咪先？ 咁又教翻个平安钟咯。 或者咁， 如果平安鐘冇電， 又或者你瞓咗，其實根本平安鐘冇用噶。你有冇諗下呢個邏輯？ 係喎， 啊，有咩事嘅時候係咪？ 鎖住一隻腳咯，喺個床度，即係你唔能夠離開張牀嘅咁咯。但係就唔好鎖門咯，係咪？不過呢啲都幾奇怪。 哦 ，OK， 好啦，冇事就得啦。 嗯，係好啊， 好啊，咁你有冇撞过呢种人啊？即系 梗系冇啦， 睡眠其实都一种麻烦嘢，一睡眠窒息啊，失眠啊， 都撞过啊？ 睡眠窒息我撞过啊，有个朋友以前 睡眠窒息有撞过，你讲紧梦游啊嘛？ 系啊，梦 游你冇朋友有 我？我就真系冇撞过嘅。 你同咁多人咩朋友你都冇撞过？ 佢唔过夜噶。得唔得？ 我唔明 答唔答到你嘅问题，答唔答到你嘅问题？你有咩问题你问我？ 以后唔似你。 系啊，系啊，通常都系四个字，即系乜嘢啊？五个嘢嘅就系即日来回。There's a battle ahead, many battles are lost, but you'll never see the end of the road while you're traveling with me. Hey now, don't dream it's over. Hey now,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月亮，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上柳梢头，人若黄昏后。关于月亮的歌曲真是多不胜数。今日经典重现，同你重新细味几首写月亮的歌曲，包括这首李克勤唱出《蓝月亮》。 夜雨醉了，夜空天一分凄迷，明月下怀抱你，是依依不舍的美丽，骤眼的心慌意乱，令我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局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绕过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着云，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这一生更美丽，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于街局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如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了痴迷，事实双双抱紧，完全地。 每一个晚上，如果天气好的话，都会见到这个圆圆的月亮，或者有阵时一弯的明月挂在天空上边，衬托住这个黑暗的夜空，望着这个世界，望着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我们的开心不开心，可不可以跟他去分享。蓝月亮，我们有克勤的这首歌曲出现在今天的经典重现，月亮的歌。一个月亮陪伴住不同心境、不同地方的人，虽然是望住同一个月亮，今晚每一个人的心情、过的生活都不同，你的生活又是怎样？望住这个月亮，会不会想起一些以前曾经陪伴你，现在可能望住另一个地方的月亮的人？ 张学友望月。 浪在叫，雪正飘，月似镜子，天上照，路正寻，走尽遥，任那孤单心里笑，情逝了，爱已消，无向故高清月宵，若听到我的话，愿诉心声好醉掉，在这黑暗中悠悠独照，你应知一切的奥妙，但你不作声不照料，任你我各自困扰，哦哦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解此心到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 在我们一辈子里面，曾经望过这个月亮几多次，小个的时候带着幻想，上面是不是有嫦娥姐姐，人大了之后望着她，心想是不是有真的感情爱情存在这个世界上， 在笑双手从未发现，迎向天公被绝意，情共爱也燃烧，俗世只堪风月照，洗不清擦不掉，是那斗争的浪潮，在这黑暗中悠悠独照，你应知一切的奥妙，但你不作声不照料，任你我各自困扰，哦哦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心到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 同一个月亮见证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见证着每一个人由出生到长大到离开，不知道月亮有没有感情呢？ 浪在叫，雪正飘，月似镜子，天上照，路正寻，走尽遥，任那孤单心里笑，人在世四方飘，就此根本不重要，水中花镜中摇，谁来到我风雨桥，就算哭笑中豪情未了，终于都会消耗掉，让我举这杯再兑现，就算这世情难了，哦哦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心到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啊，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心到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啊啊啊， 月亮不带半点喜和悲，只是人间的悲欢离合，令到我们看这个月亮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心情。有人说月亮是浪漫的，浪漫过后又是不是长久呢？于是有这首歌曲，张宇的月亮惹的祸，爱上一个不应该爱的人，和这个月亮又有没有关系？今天经典重现送给你，月亮的歌是你的 事，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

可能令到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十一点答二嘅雷暴警告延长到十二点半，而家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6%。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哎呀，老师老师， 太 迟教好啊！ 做咩啊？ 盲强唔出声嘅， 做咩啊？眼窿望见癌，做咩啊？唔识癌啊？ 我今日唔系叫盲强， 你啱啱个名？ 太阳党， 太阳强， 边度跌低，边度爬翻起身？ 就咁嘅。有朋友头先同我讲，佢就系话，其实咧，如果你系呢种咁嘅人咧，即系好似你呢一种咁嘅人啊，即系掂啲乜嘢就会整烂啲咩啊，坐啲乜嘢会整烂啲咩嘢，特别系同太阳有关嘅，呢个系我家嘅。咁其实咧就系话，原来系有个名嘅。 诶，叫咩名啊？ 三个字， 新 乐掂乜？嘢中乜嘢嘅，就叫做发财手。 发财手我未听过喎， 掂乜就发财。 系啦，发财手嚟噶，系啊，掂乜中乜， 即系叫一掂发财。 整即系你整烂人哋啲嘢，掂乜就整烂啲咩嘢嘅话，咁就叫做发财手啦。 发财强，发财强 ，OK， 发财几好啊，唔系。 好啊，你掂我手，睇我半个手会唔会烂？ 唔会，唔好，唔好。 你掂下我口，睇我会唔会烂口？ 你根本就烂口啦，烂口依家。 喂，阿家婆今日好开心啊！ 点解啊？后开心， 系开心啊！ 系啊，系一样嘢唔开心啫。 点解？你个烂咗个太阳党嘛，买过咯。 之后我发觉呢一个世界原来系好好嘅， 点解啊？ 仲有好多其他嘅小确幸不断咁样出现，啱唔啱？系啦，例如嘅就系我有个朋友啦，喺美国佢翻嚟啦，佢又买咗一个礼物俾我啦，我好开心，系同呢个心理学系有关嘅。咁原来就系人嘅心理学啊，其实基本上啊，净系可能你就系形容好少嘅词汇，譬如可能佢你话开唔开心啊，但系原来开唔开心里面啊，仲可以细分，系咪啊？即系感恩，又或者系乜嘢咁样嘅，即系唔开心嘅话，又会因为嘅就系话因为guilty 或者系乜嘢，有好多种唔同嘅细分里面嘅感觉。如果你可以更加清晰知道形容到自己嗰阵时候嗰个情绪同埋嗰个感觉嘅话咧，系会对于你喺心理学同埋对于自己嘅了解系会更加细致一啲嘅。系咪好开心？ 好得意啊！ 系啊，佢就系话你千祈唔好俾人哋知道啊，就系得我，我今日不过而家讲咗，咁佢就话就我买咗俾你。 我睇到啊，咁我想问一下咧，发财手下边又再点样细分啊？ 发财手嘅话咧，就系、是、有呢一个嘅发小财同发大财。 有冇发运？ 你我谂都系小财嘅啫，即系例如 小财唔出大财唔入啊，正啊！ 系 系 啊， 好来吧， 咁样咯。咁所以嘅就系话，即系所以好开心啦。头先又见到有彭志远过嚟啦，佢话因为你个太阳党嘅话，佢喺度揸车 on the way 嘅时候，又听到好开心咁样。佢话咪好开心咯， 系啊，咁好咯。 咦，佢嘅车喺出边啊？ 系啊，冇错。仲有最开心嘅就系佢话佢泊车嘅时候，刮花咗 Michael 架车。 呢个我咧全日最开心。 点解你哋笑得咁开？ 因为真系开心啊嘛。 咁样你咪可以有藉口换车。 系啊，我知道你想换车好耐啊。 多谢啊，多谢啊。 呢样嘢其实系我哋琴日学翻嚟噶。 系啊，真系啊。 呢个 所有嘅事情我都有 两面， 系啦，冇话好定系唔好啊，视乎你点样去 pick 嘅啫。 呢个 agent 博士啊嘛， 系嘛，即系要学以致用嘅，我哋做人。 冇错。 好啦，咁至于今日同大家要分享嘅咧，就其实咧。早一輪啊，呢一個嘅就係歌詞系列咧，都已經出現過噶啦，即係包括有就許冠傑同埋張學友啊，同埋鄭秀文嘅歌曲啦。 強妹啊嘛，鄭秀強啊嘛， 同埋就張學強啊嘛。 我記得㗎， 就張家庭 係啦，咁跟住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話上個禮拜8月8日啊，係啊，咁咧就係一個非常之犀利嘅一位天后級嘅女歌手，佢嘅生日啊，講緊嘅就係王菲啦， 好中意佢 啦。大家對於王菲嘅認識嘅係咪就係始於嗰陣時候個仲係叫做王靖雯，英文名叫做 Shirley。 Wong 嘅時候咧， 阿 Shelly Wong 我真係唔知喎， 係啊，黃沙莉 係啊，黃靜文即係最早期嘅，可能王菲咧，好似個感覺咧，嗱，即係好多名好影響人嘅感覺嗬，一變咗王菲之後咧，你會覺得佢好似型咗好多，係另外一種嘅風格，唔係話王靜文啲歌唔好聽，王靜文啲歌都好受歡迎，佢早期啲歌一樣好聽，但係完全另外一回事嚟。 係啊，咁其實佢係改咗自己嘅名嘅時候，就應該就係去咗紐約。留學大約係半年之後，佢翻咗嚟，跟住就改咗自己個名啊！嗰陣時候嗰隻碟咧都仲叫做王靜文嘅，但係英文就叫做飛汪啦， 係 啦，嗰隻碟咧係非常之好聽，咁啊裡面有好多嘅歌曲嘅，就係當然一講嘅話，大家都會識嘅，就係容易受傷嘅女人就大爆啦，係啦，咁啊聽聞咧就係話你喺佢未喺即係太過出名嘅之前嘅話咧，識於微時喎，係嘛？ 太陽計劃。 系， 系啊！嗰时又系我写啦，呢啲 show 又 系我写。 太阳有冇事啊？嗰时候 系 咪就系、是、咪就系阿 Joey 电亲嗰次？ 唔系，我唔记得咗系咪啦。总之咧，有佢有张学友，唔记得咗边个啦。 咁犀利 啊！ 我真系唔记得咗啦。最深刻喎，我、哦、太多啦。 咁点咧？你讲 好多届嘅写作， 系啊，嗰届就有佢份嘅， 有佢份嘅。我最记得咧就系话成班人喺个草地嚟嘅，即系唔知啲马会定沙田公园之类搞噶啦，你知啦，系啦。 你应该佢应该系讲紧系跑马地马场， 我唔知啊。 嗯， 亦都可能系冇错， 系啦。最嗰幕咧，系一齐喺度踢毽。 嗯。 王靖雯同你一齐踢毽， 系啊，仲有张学友 踢你咋话？ 踢毽，个真毽嚟啊，系啊，好似啲小朋友咁。 有段 时间 因为 等 紧 彩 排， 系啊， 系 啊，冇做先，大家一齐踢毽。 包括有咩人啊？ 围越多人，我净系记得佢同埋张学强、张学友。系啊， 应该上非常夏日嗰次系咪？ 唔记得啊，你唔好问我呢啲嘢，真系对唔住，系好我嗰一幕系好深刻，我冇谂过我可以同啲巨星一齐踢毽。 你得唔得噶踢毽？ 踢啊踢啊， 即系总之一踢嚟你嗰度嘅就踢唔到啦， 咁 嗰啲咯。咁 我就开毽咯，负责。但系系好亲切 嘅，系嘅。 即系佢着牛仔裤，全部当时都系着牛仔裤嘅。我好记得，因为即系深蓝浅蓝。 如果系咁嘅话，嗰年应该就系喺跑马地马场。因为嗰一年都好犀利，我记得。有王靖雯一扎，因为我记得咧，我最近咧，我收到有啲相咧，吓死我，就用我同金城武啲合照。 金城武啊，武哥你， 武哥我完全唔记得咗啊。 系咪就系呢啲 show 啊？ 系呢啲 show 嚟噶，系太阳计划啊。 哇， 又或者 咦，我可能撞过你嗰阵时。 有撞过我噶，有同莫文蔚嗰阵时候仲系靓妹嚟噶咋，即系一扎呢啲咁样嘅相啦，你真系吓一跳咯。我同意你讲嘅，尤其是系呢啲大 show， 当大家百无聊赖。嘅时候系无分上下左右，你我，总之大家一齐玩，一齐笑， 好开心， 系好开心，尤其是系幕后，呢啲嘢系唔系一般人可以 睇 到。 幕后咧，如果你太阳计划，我净系记得阿郭天王咧就系咩咧，派件 T 恤俾佢，佢就喺自己去剪啦，剪， 个个都系咁剪噶 啦，有一年好兴剪嘅， 系啊，年年都兴噶啦。 我见过有一次有啲穿啲猪仔上去，即系无端端穿件衫咧，整啲宝黛丽，跟住我都仲有咩俾人闹， 俾边个闹？宋梅姐 俾主办当局， 喂唔可以咁啊嘛！ 因为 陈淑梅、黄淑梅、朱淑梅好多宋梅姐啫， 冇错。 系啊，但系好开心，好 系啦。咁啊，讲开你话真系王菲系好犀利，即系其实佢一唱歌啊，或者佢嘅演唱会啊等等咧，大家都系，我觉得你形容嗰个字啊系好，佢好型啊， 型 系啦。你会觉得听佢嘅歌嘅话咧就唔会靓嘅，即系你觉得听王菲嘅歌嘅就系型同有 边一个靓啊？ 有气。 边个靓啊？ 下个礼拜我揾一个靓嘅歌手介绍你啊！ 喂，靓有靓嘅受欢迎噶，有时候有啲歌 边个靓啊？边个靓啊？你讲， 咁佢下个礼拜讲唔嚟，下个礼拜讲啦。 因为你自己弹出嚟， 好叻射个波过嚟，冇问题，我 OK。好啦，嗱，咁如果讲开话王靖雯嘅歌曲或者系王菲嘅歌，我有好多啦。有冇一啲经典嘅系你好喜欢嘅咧？你中意约定？ 情书 系，都冇喎。约定有，约定有。容易受伤的女人啦，仲有我愿意啦， 有冇啊？ 有 识啊？识唔识啊？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你一唱我就 冇理由唔识噶呢首歌。 系一 定识，就系执迷不悔啦。 好听， 都好犀利啊！系咪？但愿人长久啊，誓言啊，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其实都好多好多佢嘅经典嘅歌曲，所以今日就同大家咧喺客家婆里面嘅话咧，用客家话重温。 史敬你啊！ 挨五狂二啊！ 快乐。所以我快乐 系啦，好啦，嚟啦，第一个诶呢、首歌都好好听嘅，我记得你好似同曾经讲过话，你都好喜欢诶喺片段人间曾经有用过嘅人间、 哦， 哇， 系啊， 人间 点 讲啊？诶，好叻喎，人间， 人间 系啦，人间就系人间啦。快乐在人间就系快乐在人间， 快乐在人间 系啦，我哋就系讲人间啫。好啦，第二个啦，咁啊头先咧就系阿 Michael 有讲到嘅，就系佢好中意嘅一套 诶， 系啦，点讲啊？系 电音， 系跌兜，电音排到五跌中冇计，你出一 con 以上啦吓，五号再来啦，好，我哋继续快快快出 咗， 好啦，第二系约天， 约天 系啦，约唔系约天，对唔住，约天， 约 约天，人间约天系啦。好啦，第三個咧又係嘅，好好聽嘅一首歌。因為我想今日咧就係王菲嘅歌曲咧有好多，但係有啲咧就因為好長，咁所以我都希望我可以嘅就係揾一啲嘅就係兩至到三個字嘅，至到四個字嘅咁樣，好嘛？ 好似我願意 係 咪啊？ 係啊，第三個第三首歌咧就係我自己都好喜歡嘅，咁快翻嚟嘅，我仲以為你出去嘔添。 你咁牛嘅，咁快第三首，即系我 miss 咗二个。 其实我哋教晒噶啦，不过而家再重温一次。 你讲，你讲， 你讲啫。 系啊，有言间啦，约定啦，我愿意啦，有捉迷不悔啦，仲有呢个 everything 啦， 系冇嘅。好啦，哎呀，我装唔到你添。好啦，第三个就系棋子，棋子都好听嘅，系啦，棋子。 奇珠， 奇珠，奇珠，系啦，人间，约天，奇珠，好啦，第四个啦噃，第四个头先我有讲过嘅就系我要唱嘅就三个字嘅叫做咩名啊？ 我愿意， 我愿意点讲啊？ 艾愿意， 艾愿意， 艾 艾愿愿啊愿啊愿意，愿愿意啊愿意，艾愿意，好啦，第五个啦，嗱呢一首歌亦都好好听噶，来又如风， 如风，如风，如风， 如风点讲啊？ 如风， 如风， 如啊如啊， 如如风，系啦，如风就系如风啦。哇，全部啲歌都好好听喎，真系哇，谂起好多。来又如风， 我谂起好多往事。 讲嚟听下， 唔讲， 同太阳讲， 系坐烂眼镜有冇关？ 冇。 第六个梦梦中人，梦中人都好听啊。 梦中人， 梦中人， 梦中人， 梦 梦 梦中人， 总 系啦，梦中人。梦中人， 梦中 呢首听，哦，好好听，我觉得， 首首好听， 系啊，好啦，第七只咯，执迷不悔， 执迷 不悔， 执迷不悔， 系啊， 系啦，执迷不悔，都奇奇好奇怪哦，嗬，如果佢讲嘅就好，以下六首歌我唱俾大家听嘅就系执迷不悔。咩嚟？ 系如果佢乡下地方去嗰啲客家人， 阿爹听埋唱呢首歌变梯词架摊，一首歌喊咗接迷拨灰，你死得未啊？你成日得 假啊！今日唔掂啊！今日 系啦，我都觉得你系 你排都系， 唔系你由今日由十点到而家。 其实我上个月开始我已经话 你 嘅草药嚟睇医生， 补补佢啊！ 系啊， 得 系啊，我头先唔系有心咒你嘅， 我知 系啊， 我自己知道自己啲日子。我睇到自己嘅 expiry date 仲好长 ，expiry date 系啊，个粉底 唔系啊，你嗰个系 best before 啊。 好啦，第八个就系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而快乐，所以挨快乐。 好叻啊！而快乐，所以挨快乐。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吓。好啦，第九个，但愿人长久。 叹应言长， 好好。叹应言长叫， 叹 应言长叫， 长叫 系啦。好，最后尾呢一首誓言。 哇，誓言好听， 好好听吓。 誓 言， 誓 系啦， 言 誓言。 得唔得？好啦，十首歌讲晒啦噃，我哋用客家话讲一次王菲经典嘅歌曲、啊。第一个人间， 人间 约定， 约天 棋子， 棋子 我愿意， 牙烟意， 如风 如风， 梦中人， 梦中烟， 执迷不悔， 执迷不悔，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快乐 所以我 快乐。 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 誓言， 誓言， 耶！一阵间翻嚟。 陪我喝酒，空间纵使欢笑亦骂，亦觉挤满了忧。光阴怎不真，一切也匆。 王强， 你叫王强嘛？ 系啊， 我叫赢紧。 好，一样咁啊。第一题，边首歌系改编自 Cranberries 嘅？ 赢紧，赢 紧，赢紧。三个字，赢啊！你话咩啊？咩咩啊？赢紧， 赢紧。梦中演 系啱嘅。结婚时候嘅誓词。 王强， 王强。 千年 错，你会讲边三个字啊？ 赢紧，赢紧，赢紧， 赢紧。 挨烟烟， 抵死挨咁快。 冇人会讲结婚抵死噶。 我话你啊，我唔系话结婚啊 ，OK， 搞清楚。第三题，表达咧决心、 信 力、王强、 诗人， 系啦，早咗一个嘛。第四题，还记得当天 雷赢紧，赢紧，赢紧，赢紧， 好嘢啊！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系边首歌 咧？去第二条啦，嘥时间。 闹老师啊，老师呢唔系扣分， 跟住答咗你仲喺度讲埋啲无谓歌词。 等我唱个词先，还记得当天雷鼓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的我的。 点咩点点？ 原来一个酒伴你长街。 Echo Echo， 还记得他的肩，他的 我与 还你 热热太阳挡夜的我。 系咪衰啊？第五题，风雨过后必定王强。 风雨过 后，哦， 胡如风。 错， 抵死。 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 就有。赢紧，赢紧，赢 紧，赢紧， 赢紧， 冇错啦，好好啊。 唔熟、啊。 第六题，来又乜嘢？ 赢紧，赢紧，赢紧，赢紧，赢紧，如风，如风， 好啊。西洋棋、波子棋、王强、 棋招、 棋招，好嘢。每一次我 王强， 王强， 每 你嗱， 执迷不悔， 老师佢叫定先嘅， 我唔紧要。 乜嘢？我听到啊。 你而家有四条带住。不用怕，哪首歌是来自苏轼的水？王强， 赢紧，赢紧，赢紧，赢紧， 系叹咪， 叹烟烟唱啲 表，系补答啱嘅。最后一题系， 赢紧，赢紧，就系呢一个嘅，我唔记得咗。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不参加下个月举行的执政自民党总裁选举，意味他放弃竞逐连任首相。岸田在官邸举行记者会，解释下次领导层选举中需要展现新的自民党形象，自己的退出是展现自民党变化的最佳方式。他说自民党去年爆出党内派系收受政治 治资金回购丑闻之后，侵蚀了民众的信任。作为党魁，他对事件造成的问题要毫不犹豫地承担责任，认为可以通过重建信任推动政策向前发展。岸田又说，为了彻底摆脱通缩风险经济，必须要促进工资和投资增长，并且实现将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扩大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他说完全支持新的自民党党魁。日本传媒的民调显示，岸田内阁在今年的支持率一直徘徊在大约20%。翻嚟本港，据了解，特区政府争取中央送赠的一对大熊猫在9月底之前到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将会在今个星期出发去四川，跟进大熊猫到港安排，包括签署文件和有关大熊猫命名等事宜。9月26号到港是其中一个考虑的日期。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在四川访问的时候说，会力争一对大熊猫在10月1号到达香港。他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考虑了香港希望新一对来港大熊猫能够繁育下一代的期望之后，已经选定一对大约5至8岁身体精壮的成年大熊猫，雄性动作敏捷，雌性就温柔可爱。日前失踪的60岁男子，朝早在大埔将屋地被找回，清醒送到大埔拿打素医院。警方朝早8点多接报，有人在大埔将屋地附近的村屋发现怀疑失踪男子，人员到场搜查，证实是日前失踪的男子。消防人员协助他落山，并且送院治理。60岁男子黄明芳前日在大埔太和路的商场露面之后失踪，太太同日报案说怀疑丈夫在八仙岭行山的时候失踪。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22点，跌51点，总成交金额33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46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2.4，跌6.2；阿里巴巴78.6，跌5仙；中移动73.5，升1.55毫半，友邦保险51.85，跌8毫；盈富基金17.69，跌4仙；网易133.7，跌5.4；美团102.3，跌1；恒生中国企业61.96，跌1.4；南方恒生科技3.35毫半，跌2.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8，日元146.69，瑞士法郎0.865，加元1.372，人民币7.152，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6278点，升45点。港金报2286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59.74美元，卖出245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就系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咁而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有少少慢车。另外仲要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就係、是、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快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青衣南桥落车去葵芳、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观塘，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不就是拔河魔完结篇。 故事以拔河比赛为主线，八位主角在开拍之前就开始专业训练，在拍摄期间更会每日收工之后都聚在一起，培养感情和默契，直到杀科前一刻，他们感觉团魂更达到顶峰。 不就是拔河魔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师傅，搞定装修未啊？ 未啊，我仲要用好好抖手机应用程式搵回收箱嚟处理剩低嘅少量建筑废物。 点用 㗎？先预约，再将废物分类，就可以拎去收集点啦。除咗一啲偏远地区，服务大致上已经覆盖全港各区。有回收基金嘅资助，视乎废物量，回收费用随时同一个下午茶餐差唔多。 好好抖， 回收建筑废物好帮手。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老彩， 早早彩， 恭喜晒啊，生个仔！ 大家好啊， 你都做契爷啦！ 生仔生女嘅话，我觉得真系好开心， 好开心、啊。 我最近先至有个小朋友见到啦，就哇，已经从佢开始怀孕啦、直至到而家生咗出嚟咯，岁半啦，好得意，可爱到不得了。咁小朋友，我谂生完之后嘅话咧，喺如果系就系、是。做媽咪嚟講嘅話，應該有好多嘢都要留意啊！嗬， 冇錯啊！ 又見到有啲就話唔知要炒飯啊， 炒米茶 啊，茶跟住又要豬腳薑啊，等等呢啲冇得少噶啦。 係啊，因為你生完細路仔咧，我哋就講緊係坐月啊嘛。 係喎、 啊。咁、你坐月最重要，點解要講嚟講係要講嗰個坐月期先？ 係咯、 啊。咁你就係因為 點解一個月咧？ 你其實不是一個月的， 是幾耐？ 個名 係啊，個名就叫坐月嘅啫。但實際上咧，唔止一個月嘅，因為嗱， 一係陪月啊嘛， 現係 坐季啦，不如 係啦，就陪月咧，就係好似陪一個月啦。係 啊， 但其實如果正宗嘅話，係唔止一個月嘅。 幾耐啊？幾多日？ 有一個比喻先， 係 喺現代西醫學就講一個坐月嘅含義咧、就係以嗰個產婦產後個子宮修復期。咁、個子宮要完善修復個階段，需要五十至六十日，先至可以翻到去正常個 原始狀態。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用翻佢產後嘅一啲生理嘅階段，譬如話產後咧有啲胎衣就要排出，所以就有一個叫做惡露階段。咁呢個惡露階段喺現代又係現代醫學嘅一個報告，通常都係以十四至到二十日。 先至會完成呢一個排惡路嘅階段。 哇，咁耐㗎！ 啊，冇錯，即係當然仲有啲更長添。 哦， 咁長嘅原因，我哋由中醫角度又叫惡路不盡啦。咁呢個係同身體個狀況啊、體質啊或者飲食有關嘅。 嗯嗯。 咁不過啦，如果你係二十嗱生完咯，而家咧我就當你最用盡二十日就排惡路啦。咁你開始去調理咯，咁、 嗯、 其實你請個陪主翻去，咁你去幫你湊仔又好，照顧個產婦又好，煲湯煮飯。實際上你好希望個陪主可以煲到一啲營養湯水， 係啊， 俾你去養生 啊 嘛。亦都因為大家都明白產後消耗咗嗰個元氣，實、 嗯、 想補噶。但係喺惡路排緊胎衣嗰個過程。 唔應該補， 你就補唔到嘅。 係， 你只會補充營養， 嗯、 但你唔可以補氣補血得太勁、 嗯嗯， 因為你越補氣補血就行氣血，行氣血就出血多， 嗯、 出血多就反過嚟得不償失。咁、 嗯、 所以就一定守住喺個惡路階段咧，就唔會用太過多補益氣血過旺嘅藥材。係、 嗯、 要用嘅都要喺一個完成惡路階段之後，先至開始進補。咁、 嗯、 但係開始進補，你驚唔驚一下補得急，又翻轉頭又出血咧，又會 跟唔上啦。 哇，好煩啊！ 咁啊，所以 做媽咪真係偉大。 冇錯啊，所以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明白咗個原理。 嗯， 咁我哋產後過咗惡路都要補，但係補咧唔好一下子咁勁。 嗯， 咁 知道。 咁啊，俾一兩個禮拜時間，用一啲柔和啲嘅補法。 嗯， 然之後哦，又精神啲咯，因為開始補翻啊嘛。 嗯， 個人又精神啲，又活躍啲，又強壯啲啦。咁我哋就已經唔再出血啦，喺呢個零兩個禮拜，咁我哋就真係開始同佢大 補啦，哦，即係開頭嘅時候少收少補， 冇錯， 跟住之後好翻就大補， 冇錯，你一定要有個階段式嘅形式去進行， 好， 如果唔係咧，嗰、那個身體搞亂咗嗰個坐月修復階段， 嗯， 咁。冇嘢嘅，有啲人想補都冇條件補，佢都係咁過。咁、 嗯、 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能夠利用到呢個立場，你個身體個恢復嘅質量會提升， 嗯、 你仲可能會準備生第二個嘅喎。係、嗯、 啊， 咁你個身體預早去恢復嗱，好多女性喺未生仔之前， 嗯、 可能佢身體都係比較虛、比較弱，佢、 嗯、 就係利用生仔之後呢一個坐月回復階段嘅黃金期咧、 嗯， 就去谷翻。吸收，等到佢有第二次嘅青春期咁樣。 我信，因為我見過有一啲咧，佢哋就話、嗯、生完之後嘅話咧，仲靚過做女嘅時候。 係、嗯、啊，因為佢就 真係你見到佢成個人係啊，青春曬、後生曬。 以前佢有啲成日都話手冰腳冷， 冇事 之後咧就哇暖翻曬，咁、 啊、 就係要借嗰一下去回氣， 哦、就 reboot 翻個人。 冇錯，但係就話點解有？即係我哋中國傳統有咁多呢一啲嘅飲食要注意。 嗯嗯、 啊，點解話咧就唔好去即刻翻到屋企就開水喉去洗手洗頭？ 係啊， 呢個係因為你個毛孔開泄。 嗯， 咁你係啦、哦啊，你個人身體虛，毛孔開泄，咁、 嗯、 加上咧你一開啲水嚟洗咧，啲、 嗯、 凍水就會容易透過毛孔進入，或者令到血管收縮， 嗯、 令到個血循環。減即係變差，咁、 嗯、 跟住你又麻痹嘅咯，又好容易傷風感冒嘅咯，咁、 嗯、 所以咧就話啦，生完之後咧就唔好即刻沖涼洗頭， 嗯、 最好咧就煲啲薑水啊，咁啊愛嚟咧就抹下身，咁、 嗯、 啊等到個身體啦休息足夠啦，咁、 嗯、 你咧就開始先想要洗頭要沖涼嘅，咁你都唔好揀夜晚做啦，你都揀日頭做啦，喺個 有太陽 啦，哇好多嘢， 因為你個身體旺啲，你去沖涼咧就唔會話咁。容易攝親，係啦，所以點解有啲人話喺個室內廁所又裝個暖風機啊？等到佢唔好入咁容易除衫沖涼啫喎，醫生我咁樣都攝親咁樣，咁 即係真係嘅，真係會 係啊，真係弱啊嘛， 咁 所以咧，如果弱嘅點樣去評估？即係你攰唔攰咯？你好攰嘅就真係唔好沖啦。如果你係一個產後，你寧願抹下面抹下身就算啦。所以老人家叫你。佢唔好洗頭，佢唔係唔想俾你去洗個頭，係佢好驚你產後風。 嗯，其實係錫你。 產後風嘅意思就係產後入咗風，個人感冒。 嗯， 好啦，如果頭先講到嗰個坐月嘅階段係咁重要，俾你回溯嘅身體嘅、 嗯， 但係你又病咗。 嗯。 咁你就只有焗住食感冒藥噶咯喎， 咪係。 咁你點樣 推遲噶咯喎？ 你所有成個週期推曬， 係啊。 加上你又出現下一個問題啦。如果你係喂人奶，咁、 嗯、 你食唔食啲感冒藥？ 咁如果你食啲感冒藥嘅時候，你又擔心會唔會啲藥對於個人啊有影響？ 係。 咁到其時你又會出現下一個矛盾喎。 嗯。 所以咧，即係話有啲 環環緊扣喎、 啊， 其實。 你理解嗱，好多你懷孕嘅過程，你已經可以去接受呢一啲嘅資訊。去自己分辨一下，哦、我第日生完之後咧，我有啲咩需要注意？ 嗯、 哦，人哋話要飲炒米茶，我係咪我都要飲咧？點解佢個飲嘅目的係咩咧？哦，我哋米係健脾，益氣係正氣嘅。咁、你想個脾胃旺啲，將啲米略炒，唔係炒到燶咗、哦 嗯。 我哋係略炒一炒，令到個炒香，咁啊已經 OK 噶啦、 嗯。 炒得過於黃或者過於焦咧、就反而會上火。咁、但係如果我哋個脾胃係氣血生成嘅重點，我用翻平時嘅五谷略為兜一兜，跟住之後就當茶水飲落去，既一補充水分，既二又激活嗰個消化功能。咁你去食嘢嘅時候嘅吸收能力咧？提升咯，咁、所以產後要注意咧，就係唔好食生冷寒涼嘢啦。 係啦，呢個 因為你一食咗，你個消化系統就有問題。 好啦， 好、你本來你唔會覺得自己有問題，原來你一食就即刻發現有問題嘅時候，你就傻豬噶啦。咁、所以咧就第一可以飲下炒米茶或者飲一啲代茶啦。咁啊又要煲湯水啦。咁、煲湯水咧，頭先講到惡露階段咧。就唔好話用太多太補， 你話要温和嘅嘢嘛？ 係啦，但係我哋平時用開嗰啲咩淮山杞子啊、百合啊、蓮子啊、龍眼肉啊、紅棗、藍棗啊等等咧、都用得嘅、都可以用嘅。 幾好喎、其實如果我哋連續三集嘅話咧、不停咁出現嘅喎，呢班人 係啊。 嚟嚟去去都系嗰啲， 因为呢一啲咧就系因为任神咧就系用最忠诚，你又唔好买得太多好奇怪嘅药材翻嚟，因为你到时买咗翻嚟可能真系乱，即系嗱调翻转讲啦，而家咧个奶奶见到个新抱咁好啊，帮佢生咗个孙，传宗接代啦。咁啊，阿奶奶又买好多好补嘅嘢俾阿新抱食， 梗系啦，锡你 系啦，锡晒佢啦，系嘛。咁啊，食到阿新抱都惊晒咁样，原因就系话因为佢身体有反应，佢可能爆疮啦，佢可能食滞啦，佢可能瞓唔到啦，个人好燥啦。咁到時都係叫個老鐘食翻曬嘅咋，因為冇辦法喎，你阿媽煮咗，唔通我唔食啊？ 哎呀，又嗌交啊！係 啊，所以好多時候咧，啲新抱遇到呢啲問題咧，佢就通常都請埋阿奶奶一齊嚟陪我去睇中醫啦。咁啊，醫師嗱，我同你打咗底，你一間同個奶奶講，冇，我唔係唔中意奶奶煲嘢俾我飲，好中意，好中意呢個真嘅，邊個唔中意啫？ 係啊， 但係 咁我梗係啦，可以有嘢飲， 日日都雞湯。咁我真係頂唔順啦，跟住燥得滯，咁、所以咧雞湯係可以飲嘅，唔好日日飲。 你講緊係仲係要係排惡露嗰陣時候， 喺惡露階段你飲下雞湯都唔係有影響。嗱、當然你個身體好虛，係可以要用營養，根本都係食物嚟啫嘛，係、嘛？咁所以雞係冇問題嘅、但係就要多元化營養。譬如我今日雞，我聽日又豬，後日又魚，後日又豬，再後日先出雞翻啦。即係雞同雞隔遠啲，係啦， 雞同雞之間保持距離， 冇錯啦。咁你就唔會咁容易上火。 哦 但是產後嘅咧，佢好受得雞嘅，但是受得還受得，因為香港地嗰個水土同埋個天氣。咁如果你而家喺夏天呢、這個咁嘅季節，你日日飲雞湯嘅、你未必受得到，係啊，你個人好頂唔順、所以咧，產後咧，通常我哋幫一啲產婦調理、或者訓練一啲陪月員去煲湯水。最緊要咧就係惡露階段用平和先，但係佢我哋成日都會聽到，哎呀太咧就出好多汗啊，咁係咩原因呢？其實有兩個可能性，一咧就係因為懷孕過程，佢需要身體嗰個水分比起一般女性咧，佢要多出有20% 以上，咁佢產後已經唔係懷孕啊嘛，咁所以個身體嗰啲水分咧就要慢慢排翻出嚟。但係通常排出去咧，都係有個時間嘅，可能一個禮拜至十日已經唔會再有咁多汗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咁就正常翻啦。但係當初佢會好擔心噶嘛。哦，咁我係咪要食翻啲乜嘢去攣翻啲汗咧？嗱，如果啊，我中藥裏邊有啲攣汗嘅叫做咩浮小麥啊、羅道根啊，但係呢啲唔 羅道根 係啊，羅道根係啊，浮小麥其實係小麥嘅 B B。 哦， 咁但係佢食咗會收奶嘅、 點啊？ 嗱，即係話嗱，你平時出汗多，你飲呢啲嘢就冇事啊。但係佢係一個 因為收斂嘅嘢， 冇錯啦。你又會收奶嘅喎，咁你即係又唔飲得啦。嗱，即係調轉，而家有個阿太咧，我就唔想喂人奶啦。咁啊，揾啲炒麥芽。 咁呢個就得啦。 咁你梗係要飲啦，你要收啊嘛。你炒麥芽、淡豆豉啊，煲嚟飲啊，咁就可以幫佢收奶。但係你而家係想收汗，收汗嘅原因就唔係我哋應該話 唔係要收奶。 係啦，我哋收汗咧就因為氣唔夠。氣唔夠，所以佢鎖唔住。咁我哋唔係同佢止，我哋就同佢補翻個氣。咁你咪更加合理咯。我補氣個人又強壯啲，補氣個人精神啲，補氣佢就冇咁容易將自己嘅營養流失。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煲一啲黨參、太子參。咁但係當然又要睇一個問題咯。不論係剖腹產定係自然分娩嘅，佢都會有傷口嘅。咁所以喺頭一個星期。至到頭十日左右啦，你都要了解到佢個傷口嘅狀況。如果佢係啊，佢個傷口冇事，冇其他不適異常嘅現象嘅，咁啊好似頭先所講嘅所有嘢都冇問題啦。但唔係喎，傷口又痛啊，傷口又有啲可能發炎啊，傷口唔舒服啊，你都唔好煲得太過補益嘅嘢，因為你驚俾咗多咗能量佢，令到個傷口好難去平靜。咁所以雞咧。就如果有呢啲問題就唔好啦，係啦，就煲下豬肉湯咯，煲下魚湯咯，咁呢啲係冇問題嘅。咁但係當你過咗個惡路啦，你就要即刻要開始加緊腳步啦，要補 大補啦。 係啦，咁你嗱補當中嘅我哋通常啦，你要就翻阿媽，佢係咪餵奶先？如果餵奶嘅時候咧， 有咩分別 啊？咁你就要從能夠令到佢多啲乳汁嗰個方向個 就木瓜嗰啲嘢咯喎， 嗱木瓜啊啱啦，而家呢個時間就木瓜煲魚尾啦， 哇好味啊！ 木瓜煲魚尾，咁你又可以俾多啲營養啦，同埋咧可以引去到嗰個位置嘅喎，咁啊但係淨係木瓜煲魚尾都唔夠嘅喎，我哋仲要加啲中藥，例如我哋要健脾吸收得好就落淮山啦， 好， 咁啊跟住再加只咧好行上好多人都認識嘅就叫通草。 通草 系啦，通草咧就好似圆咕碌一个发泡胶中间冲穿咗个窿咁样，喺啲细路仔嗰啲开奶茶里边咧都会见到嘅，一片片系啦，好薄嘅。咁嗰只通草咧，佢就可以有去湿、有利水、有通乳嘅作用。咁如果你个木瓜又已经系药引去翻嗰个乳房啦，咁你跟住个鱼尾咁又可以有一个蛋白质营养俾佢转化为乳汁啦。咁你再加埋个通草落去，就可以疏通佢嗰、那个通畅度，唔好俾佢咁容易有阻塞咯。咁但系有好多咧就谂住滋补下，就食啲咩花胶啊，食好多呢一啲。黏稠度好高嘅嘢， 唔好咩？大補啊嘛， 係好噶，但係咧就唔好太過多，或者咧多會令到個乳汁咧都會黏，黏得滯， 黐達達啦， 塞啊！ 哦啊，係啊，塞 啊， 係 啊，嗱，所以嗱， 我諗住好似啫喱咁樣。 所以點解有啲阿太佢話一間嗰個乳房腫痛啊，啊石頭胸啊，有呢啲咁樣嘅發炎嘅現象啊，發曬燒啊，係啊，咁。去到呢啲咁嘅狀況嘅底下，咁通常咧就你再如果食嗰啲雞精啊，即係好有營養嘅嘢啊，咁咪谷到佢，咪又更加 小心啊！ 冇錯啊，所以咧你就要食即係唔好用雞噶，喺嗰個階段唔好咁多雞，係啦，同埋喺嗰個即係如果遇到個個太佢好容易塞嘅，咁就唔好食個太多花膠黏得勁嘅嘢。如果唔係咧，佢就借啲耳咧就唔通噶啦。 咁當然先食得， 係唔係食還食，即係話 唔好食咁多。 冇錯啦，嗱有兩個講法嘅。以前咧有啲醫師都大家喺度傾，梗係想個阿太買啲靚啲嘅花膠去翻去煲湯啦。但係靚嘅意思同渣啲嘅意思有咩區分咧？就係嗰個膠原性嘅物質。靚嘅咪就上鄂黐牙殼下鄂咁啊黏住曬咯。咁但係就驚佢黏得滯嘛，所以就買啲。平啲， 反而嗰陣時候係 啦，即 係 你 需要 千零二千蚊一斤，咁都可能係屬於唔貴嘅咯噃。可能你要四五千蚊以上嗰啲就相對貴喎。咁但係即係話你個胃火唔夠，因為你生完個人虛啲，咁你咧個花膠可以食唔好太多。咁啊嗱，可以由煲湯嘅時候咧就用下一隻我哋成日介紹嘅藥材叫五指毛桃。 係。 五指毛桃咧，亦都係補氣健脾。咁可以，如果你想補力強啲嘅，你五指毛桃就加埋 北芪咯，咁啊可以提起到氣咯，跟住咧就落啲紅棗去煲呢一個黃豆呢一個豬手湯。 好少聽，好少聽呢、這個， 因為佢係話係補氣益瘀，補氣益瘀，黃豆豬手就係成日都會用到喺產後噶啦。但係我哋加啲中藥嘅元素就提升佢嘅功能。咁、我哋就可以用五指毛桃，再加埋呢一個黃芪，跟住再加頭先話用個通草一齊放埋落去。咁呢啲嘢咧本身冇味，唔難飲。咁啊。亦都唔會影響個乳汁，反過嚟講會提升佢嗰個做乳汁嘅功能，可以幫助佢改善。咁呢一啲咧都係令到阿太咧，既自己又可以提起嗰個氣機，又可以令到阿 B 飲阿媽個奶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乳汁嘅質素提升。咁阿 B 嗰個抵抗力咪又會 再強啲。 太好啦！ 犀利犀利， 咁啊真系都恭喜晒吓，因为咧三个礼拜我哋搞掂晒 所有新任妈咪， 冇错， 人健康成长， 恭喜恭喜，好多谢晒，唔该晒老徐， 唔该老徐。 遥望窗外沉默的天际，问苍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随着岁月无尽爱念藏在于心里，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像清风陪伴它飘去，让孤单的臂弯一再抱紧你，回望往日如无似梦，无奈的轻叹是他的欢笑声，风似轻吹过，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抱拥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 遥望快到中午十二点， 永远与你抱拥着， 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一台风 show 发 扬，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 翻嚟我就有风骚斯打同埋片段人间嘅雷暴警告，仍然到今日十二点半。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先听十二点嘅新闻财经。 我是方力申，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小时候就跟我说了，出街不用想了，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Hello， 我是 Queenie， 我喜欢唱歌，喜欢看戏，喜欢发吽逗。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我们是 风骚师打。 Hello， 各位听众好，我是你们的风骚师打 Queenie。 Hello， 大家好，我是风骚师打的 Rachel。 听讲有人今天很开心啊。 为什么？什么事啊？ 有人赞他唱歌好听。 嗰个系边个啊？ 我而家仲面红 紧，你唔好谂啊吓，所有嘢都要打。唔系 我知道，我知道有啲咩事，我都会同阿马经理人嚟汇报一声嘅。你唔好、你唔好咁心急，公布你嘅号码。 阿 Queen， 当你好，当你好开心你阿马经理人嘅时候咧，你知道马经理人今日系做咗咩人啊？做咗个叫做发财手人啊，系啊。 发财手咩？ 发财手嘅人啊。 未估到发财手点解？ 我到而家。我都仲未估到，我硬系觉得同发财有关， 同头发有冇关噶？ 冇关， 冇关，系同佢掂过啲嘢有关，系啦。 同佢平时嘅做人有关。 我掂过你啦，系我又掂过呢啲啦。有咩变化？ 你系咪成日打牌？唔系， 唔关事啊。 掂真都有好运， 系啊。 诶，啱啱，啱啱， 唔该唔该， 相反，啱啱相反。 啱啱掂咗啊！ 哎呀，佢掂嗰啲嘢都会中 嘅， 系啊，都会烂嘅， 烂添啊， 冇错， 完全唔关发财事。 我掂个系啊，我掂个嘴，佢咪烂口。 系啊，烂口。其实我之前唔系咁样嘅。 喂，好啦，嗱，咁啊，暑假就已经去到八月中啦，咁但系仲可以用下学生们咧呢个暑假继续去享受一下、放空一下、玩下嘅。 捉住暑假尾巴。 我哋上次咧就分享咗啲室内嘅活动啦，就整地毡啦，同埋剧。 香水啊等等啊， 好啊！ 咁我哋今集咧就讲少少户外嘅嘢， 好啊！ 听你啊， 咁咧我会 share 一个就系泼水音乐节啊，你哋有冇去过？ 泼水音乐节 系咪你嗰个啊？ 萨瓦迪卡， 泼水节啊嘛，泼水节，但系而家我哋兴嘅就叫做 泼水音乐节。 泼水音乐节喺香港搞， 系啦，系由上年开始，第一年终于有人嚟香港搞啊，系超大型嘅。咁我上年都有去啊。咁佢咧就系喺中环海滨 哦， 系超户外嘅，劲大个场。之后就佢就好似即系平时啲音乐节。咁樣啦，之後就我去嗰個佢係類似 DJ 嗰啲，即係嗰啲盤子盤子嗰啲嚟嘅都係。之後 盤子盤子我好驚 嘅。係啊，之後就好多水柱。 因為好旺角，盤子盤子都旺角， 係啊，中環。 度字去溝輪，唔知 之後就好多水柱咁樣咯，就會噴水嘅360度，即係後面有水柱。 咁你會濕咯？ 係啊，會濕。 即係預咗要濕先。 我哋冇錯，我哋全部人都係著泳衣去嘅。 哇！正啊！即係嗱， 女士就有啲著今年過咗咯，六月。 啱啱過咗冇耐。 係幾青春嘅，即係女仔會著 bikini 啊， 男 仔就可能會赤裸上身啊，就全部都 當沙灘玩 嘅。係啊， 都係當沙灘玩，因為始終都會濕身啦。咁頂籠可能都係出面加多件薄薄地嘅 T 恤啊，咁樣遮遮住咁樣， 著到 好靚咁樣就去睇呢個音樂節咁樣咯，就一路享受聽音樂啊，同 artist 一齊開心啊，然後就享受下被潑。水嘅感覺 咯，但 artist 都會濕身嘅，係咪意思？ 會嘅，會嘅，因為我哋有陣時 as 觀眾咧，我哋都可以攞住，尤其是前排嗰啲觀眾咧，佢哋係可以攞住啲水槍咧， 係韓國所搞嗰個就係觀眾自己可以拎水槍，可以射翻嗰個 藝人 嘅 藝人， 哦，單位我真係想睇下， 咁如果射開 發咗之後咪溶曬， 所以佢哋個個都係會攞啲防水裝咯， 冇錯， 即係防水嘅睫毛膏啊，防水嘅眼線啊， 我知道佢哋為咗安全而家有戴 safety goggles。 嗰啲啊护目镜， 因为有试过话射到眼， 系啊，射到眼会有事噶，所以嗰啲小朋友玩嗰啲枪咧，其实都劲噶，即系唔好射即系颈以上咯。 系啊系啊，同埋嗰啲安排都几好嘅。我上次去就系我就会即系有个入到去，首先有个 locker 啦，大家摆低嘢，即系换好衬衫摆低啦，之后就开始玩嘅，就有湿身区分同埋。 乾身區玩咩？如果你 乾身區就食嘢咯，即係可能有小食、有啤酒、有啲打卡位， 哇！ 你坐下， 你上咗年紀嗰啲， 即 係 可以 感受一個 快， 瞓完就過去坐下咁樣， 我驚我溶啊嘛會， 係啊，可唔可以帶把紙扇入去撥下撥下？ 帶把遮佢。 我想問多人哋個仔話，表演嘅藝人嘅話，多數係啲咩人咧？譬如可能係香港嘅一啲歌手， 如果 係佢喺外國 嗰個，我香港本地嗰個咧。是有邀请到本地的 artist 的，亦都有邀请到海外南韩的 artist。 有一个很出名的邀请到 New Jeans Lim。 哇， 系啊，嗰个日俊大师， 咁犀利， 系啊，今年六月咯，佢泰国搞咯，佢就已经请到佢咯。大家知唔知道 New Jean Lim 系边个？即系嗰个佛教嗰个 Put Your Hands Up， 知道， 你 讲过， 系啊， 冇叫我嘅，点解？ 香港就曾经就邀请过阿 Rain 咯，韩国南韩男歌手阿 Rain 咯， 男神， 男神。 香港有 Lolly Talk 啊，即系都系啲女团、男团嗰啲都 系，都比较多，系啊。 Oh, OK， 即系其实呢一个已经系一个成行城市啦，以及嘅就系有世界各地都有嘅一个音乐节，不过叫做系今年就卒之都嚟到香港啦。 上年终于嚟到香港，呢两年 咁，呢两年都有搞嘅。 系咪六月啊？我留意个日期啫。 上年系八月，今年系六月。 哦，避咗我哋。 第七月咧， 唔知。我就冇睇呢一个，因为可能呢一个会唔会都系后生仔、后生女去睇嘅比较多。 其实系真系， 我而家候紧嘅咧就系字头嗰、那个，嗯、 哦， 系啦，好贵，系啦，冇错，即系我哋就会睇嗰啲咯，因为 其实 系 类似嗰、那个， 系咪 多咗喷水咯？系啊，类似嗰、那个，不过多埋喷水，同埋着泳衣咯， 系。 喷 水话 俾就系话比较后生仔， 我储钱 喷水一定系后生仔，因为试过嗰阵时咧玩啲效果咧，即系有人唱露天嘅啦，有个 show， 唔好讲边个 show 啦，露天咁啊。化啲水咧，化咁样，因为佢我唔知落雨啊，定系同水有关。嗰啲大妈啊嬲啊发脾气，喂，点解湿晒我个身啊？系啊，点解咁噶？ 吹亲个桶啦，咁 样。 系啊，湿亲啊！唔系个个中意嘅， 要干身区咯，咁咪可以。 系啦，咁所以就好贴心咁样安排咗呢个干身区。咁 OK， 无论系年纪大啲嘅或者年纪细啲都可以。 冇错， 非常好讲。咁啊，即是话喺出年，如果你想有呢一个嘅就系呢个泼水音乐节嘅话咧，就要留意大约系五六月度。 六月開 就會公布噶啦， 早料優惠平啲嘅，所以大家留意住。 幾千張？ 其實我覺得都貴貴地，900几一张一日，如果两日就1300， 哇，呢个系啱喎。 但系你喺同时间可以听好多唔同嘅 artist， 即系甚至佢都会邀请一啲真系比较出名啲啊，咁样可能平时睇佢即系单价睇佢演唱会都可能过千咁， 自己决定啦吓。 我觉得都值嘅，因为佢真系有，因为我知道佢话两日有20万几人次啦，用咗20万公升水，即系佢嗰个投资系好多嘅，同埋佢出嚟个视觉效果都真系好靓嘅，所以我觉得。都真系需要呢个价钱啊！ 好，好， 好啦， 自己留意啦。 咁讲一个比较再干身啲嘅一个 干身 嘅一个活动咧，就系、是、我哋而家好多后生仔咧，都仲系依然好中意参观一啲嘅博物馆或者展览嘅。呢、這个都算系一个比较文青，我哋俗称为文青嘅一啲嘅活动啦。因为咧，多数而家啲展览或者博物馆咧，都会定期出一啲唔同主题嘅一啲嘅展览啊，或者 showcase 咁样咧。咁、有阵时都有啲好靓嘅打卡位啊，同埋都真系。因為有陣時有啲展覽會有冷氣啊，都幾舒服嘅行得嚟，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睇，咁所以有陣時我哋後生仔想揾一個有啲涼冷氣嘅地方啊，想純粹好他條咁樣行下嘅時候咧，就去參觀一下唔同嘅展覽，即係譬如比較出名啲同埋後生仔會去得多啲嘅展覽，就例如有中環嘅大館啦，或者喺尖沙咀嗰邊嘅西九嗰邊嘅 M Plus 嘅，咁、好似譬如最近大館咁樣啦，我最近都去咗一趟睇。 睇一睇咁樣，唔係話逗留好耐嘅啫。就係、是、有一個免費嘅展覽，而家都好多後生仔去睇，就係、是、顧嘉輝同埋黃沾嘅一個啊。關於音樂的一個展覽，就是講關於流行音樂的趨勢啊，同埋以前的流行音樂是點樣造成的一個、一個展覽嚟嘅，咁就可以俾翻我哋啲後生仔認識翻以前的音樂啊，以前的音樂家佢哋點樣合作啊，有啲咩經典的名曲啊咁樣嘅，咁唔係就係睇展覽咁單調嘅，咁因為大館佢自己成個結構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其他嘅展覽都可以順便睇埋啊，亦都有啲酒吧餐廳啊，咁你啊行到有啲 宵夜晏晝，係啊，睇下又食下嘢， 大館本身已經好靚， 係啦，佢本身個建築都好靚嘅，所以都有見到好多唔同嘅，甚至係外地嘅旅客都會過嚟打下卡咁樣嘅，咁成個感覺都係好舒服、好文青咯，就唔需要話抱住好大嘅壓力，今日一定要點點點點點，佢就係一個好舒服嘅一個行程咯，係啦，咁除大館啦，咁上少少都有一個地方叫做 PMQ 啦，咁嗰個就比較多少少商鋪嘅，咁如果係有少少購物慾嘅，都可以行下嗰套嘅，因為有陣時佢哋有啲嘅精品都真係幾可愛，同埋好多都係人手佢哋自己整，同埋都有啲工作坊可以俾大家參加，所以都係一個比較好舒服啊、好他條嘅一個活動咯。 同埋我覺得佢幾好嘅，佢如果嗰度嘅話，你會見到有好多嘅就係本地嘅創作。嘅人，佢哋可能係一啲時裝設計師啦，佢哋會俾一啲地方俾喺佢哋可以擺一啲，可能即係有個鋪頭啊，俾佢哋賣嘢。 係啊，嗰次我去咧就係、是、真係本地，我去嗰個霓虹燈展啊， 就 係、 是哦、就因為嗰套戲。 係啦係啦，佢就講香港即係以前好興霓虹燈，佢就將所有歷史列曬出嚟啦、然後將啲真嘅霓虹燈搬曬過嚟啦，即係咩咩錶行啊，嗰啲好靚好大個，即係。幾十米高嗰啲咧，就列曬出嚟，然後講曬香港歷史咁樣，我覺得係真係係一個可以好好俾本地文化宣揚出去嘅一個博物館。 哇！你以前彌敦道好多啲 光 環，係啊，旺角啊、打橫啊、打洞嗰啲酒樓好多。 我勁中意，好靚喎！ 其實係好有香港嘅特色嘅， 係啊， 但係最近真係少咗，因為好似話聽聞有咩光污染。 係冇錯，因為如果你住喺嗰啲樓宇咧，你每一晚佢著咗咧。其實對於嗰啲住喺嗰啲人，其實就係好殘眼，好影響。 我想問咧，你哋係會點樣先至可以揾到呢啲咁嘅活動咧？即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啊，或者係幾時舉行啊咁樣嘅？ 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因為我哋後生仔普遍都會用社交媒體啦。咁好多時你會彈到一啲嘅廣告啊，或者甚至你平時可能追蹤開一啲比較文青少少會去唔同地方旅遊嘅一啲嘅帳戶啊，咁會睇好多唔同嘅即係內容，咁樣就可能會得知關於呢啲展覽啊，或者有啲乜乜香港好去。去處啊，或者文青好去處嘅一啲嘅 post 咁樣咯，咁多數我哋就見到嘅話，我哋就會 save 低 bookmark 低，咁就諗下啊幾時可以去啊，或者不如我都約個朋友一起去啊咁樣，多數都係社交媒體或者有陣時可能好即係好 或者就咁人傳人，係 人傳人咁樣。 嗰度有個博物館喎，有冇興趣啊？ 咁樣幾好啊！如果係咁係嘛？你哋兩個都需要啦，其實同音樂都係有關嘅，係咪啊？介紹嘅嘢都同音樂有關嘅，但係其實一動一靜咯。我又冇諗過，原來後生仔都好多地方去喎、你哋。 你而家仲興唔興戶外嗰啲啊？因為以前咧，其實後生仔咧冇咁多手提電腦啊、手機之前咧，通常向戶外走噶嘛，即係譬如燒嘢食啊、踩單車啊。行山啊等等，你哋而家仲興唔興啊？即係向户外發展， 好興啊！ 都仲有嘅，都仲有嘅。但嗱，因為我自己係一個港島人啊，我自己就比較少，譬如咩去 BBQ 啊，我一定會搭叮叮嘅。咁但我會比較少去咩行山啊，或者係踩單車、BBQ 啊嗰啲。但我知道我好多住新界嘅朋友都仍然有呢一個嘅習慣嘅，係啦。 會噶，我哋會有去露營咯 ，camping。 有人 大家可以傾下。 camping 咧，對於我嚟講咧，嗱，首先我係一個噩夢嚟嘅，因為我嗰陣時係同志軍參加露營嘅，咁咩都唔識嘅，第一次去露營咧， 即係跟學校嗰啲啊？ 跟同志軍領袖，因為我參加咗一啲學校嘅有同志軍隊嘅，咁咧去到第一日仲可以，但係開始黃昏落雨啦。再大啲，到第日咧，成全部嘢浸濕曬，包括啲背囊啊、營地啊，全部濕曬。 室內落雨嗰陣， 嚇個山上嚟嘅 野營啊， 山上嚟喎， 完全冇即係 真係一個山上面喎，係真係一個山上面。咁最後嗰個 scout leader 話唔好啦，因為即係嗰天氣太差啦，淨 cut 咗啊，所以係執飯背囊就翻屋企咯。所以我第一次嘅露營咧係一個好大噩夢，我唔知阿 Sarah 對於露營佢嘅感受係點。 你哋嘅露營其實係邊一隻？因為其實有些人話如果入門可以去先去 glamping， 就係而家有啲地方其實基本上你可以揸車去啦，去到嗰啲營地嘅話，係所有嘅嘢佢都會幫你 provide 曬，係提供曬嘅。例如食嘢嘅話，咁佢哋嘅主辦嘅單位會幫你整曬啲嘢食啦。去到嘅話，其實基本上咧，嗰啲所謂營咧，你只要入去住，佢就係有冷氣嘅。咁會唔會好啲咧？ 用錢解決所有問題。 係啊，有洗手間沖涼。 我嗰啲就最 basic 嗰啲，真係喺山上邊動幾支棍拉個帆布嗰啲。 後生仔有冇玩咧？ 我真係露營咯，因為咁啱我個 friend 係喺呢方面係專業嘅，即係佢係嗰啲 有曬啲 gear 啊， 有 曬 嘢 啊，哇！ 佢係行山嗰啲人嚟嘅，之後我哋就即係佢有 gear， 我哋就孭住啦，就孭埋水啦， 係啊，孭埋嘢食啦， 係啦 ，gas 爐嗰個炭嗰爐，但其實係幾 開 心 嘅， 我覺得 一班後生仔， 因為我哋會即係一齊去超市買定今晚食咩啊，之後係重嘅，但係一路孭咯。我覺得有啲好新手可以去嘅，例如有金喺金鐘有個叫大中山嘅，係嗰個就易 啲 嘅，短啲嘅，同埋個景好靚，就望維港望香港 咁啊。你去 camp 唔好望。城 市 啊 嘛， 但佢係新，但係呢個係易啲咯，即係新手啲嘅， 係啊， 同埋 即係你冇咁容易後悔，你明？你後悔你都可以翻屋企啦，真 係 真嘅，真心 嗌 交， 咁係 認真嘅。嗰個行半個鐘至九個鐘， 係 啊，冇錯。 如果你去好遠嗰啲係靚啲，但係你要行好耐。 唔係，其實都靚㗎。你夜晚黑嗰時候你可以望 睇星星， 係啊，都靚㗎。Queenie有冇去啊？ 我自己咧，因為我有少少潔癖嘅，所以其實咧啊，以前咧有跟去，即係譬如小學啊、中學搞嗰啲 picnic 啊或者 camping 嗰啲，我就有去嘅。咁但係好多時嗰啲都係一啲度假村咁樣咧，都係有自己嘅，譬如好似有迷你宿舍咁樣，幾個人瞓同一間房， 即係唔係瞓 tent 咯，係 就唔 係 瞓 tent， 就唔係瞓帳幕嘅。咁但係嗰啲對我嚟講會比較好啲咯，因為我自己係即係我好中意睇大自然嘅東西，我都 OK 行山嘅。但係你要我喺個山上面過夜咧，即係仲要可能設備都係非常之簡陋嘅話咧，我係有少少接受唔到嘅，係啦。所以你話如果 glamping 對我嚟講都算係一個幾容易入門嘅東西，咁但係我如果有可能嘅話，有機會嘅話，我都想 challenge 下去 試下 抗呢一個潔癖嘅東西。 我諗如果秋天會好啲，因為如果而家咁熱咧，你真係會辛苦嘅。 唔係喎，其實而家呢個時候咧，東平洲咧夜晚一樣好凍。系啊，沙灘嗰度瞓啫。 OK， 咁另外一種風味啦嚇。 咁你去咯， 我去過啊，就係 佢一去完東平洲就沉噶，冇啊。 東 希望之後唔會係啲咩報紙嘅新聞見到你啦， 見到佢。 好啦，好，大家開心啦嚇，呢個暑假繼續爭取玩多啲嚇。 係啦，咁無論你喺邊度玩都好，都記得珍惜同你玩嘅朋友們啦、屋企人們啦，同埋多啲留意下你身邊嘅事物，好好咁 enjoy 下你同人玩嘅時光，送俾大家林滾年。嘅 NFT。 日里夜里画满灯饰，你好，杂果茶，看见你耀眼缤纷，令我味觉万变出色。某天起。 好啦，时间翻啦，晏昼十二点半啊，听紧呢个风骚浮人，今日天气咧都系天气不稳定嘅，雷暴警告又成到今日十二点半，29度嘅温相对湿度79%，多云咗几阵间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翻翻嚟咧，我哋一阵间半小时就为片段人间，今日同样都系一个续集嚟嘅，要留意呢个故事嘅发展啦。而家先喺十二点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不参加下个月举行的执政自民党总裁选举，意味他放弃竞逐连任首相。岸田在官邸举行记者会，解释下次领导层选举中需要展现新的自民党形象，自己的退出是展现自民党变化的最佳方式。他说自民党去年爆出党内派系收受政治资金回扣丑闻之后，侵蚀了民众的信任，作为党魁他对事件造成的问题要毫不犹豫地承担责任，认为可以通过重建信任推动政策向前发展。岸田又說，徹底擺脫通縮風險經濟，必須要促進工資和投資增長，並實現將日本國內生產總值擴大到600萬億日元的目標。他說完全支持新的自民黨黨魁。日本傳媒的民調顯示，岸田內閣在今年的支持率一直徘徊在大約兩成多。翻嚟本港，据了解，特区政府争取中央送赠的一对大熊猫在九月底之前到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将会在今个星期出发到四川，跟进大熊猫到港安排，包括签署文件和有关大熊猫命名等事宜。九月26号到港是其中一个考虑的日期。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在四川訪問的時候說，會力爭一對大熊貓在10月1日到達香港。他說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考慮了香港，希望新一對來香港的大熊貓能夠繁育下一代的期望之後，已經選定一對大約5-8歲、身體精壯的成年大熊貓，雄性動作敏捷，雌性就溫柔可愛。港队帆船代表贝俊龙和长杰由巴黎回香港。贝俊龙说，感受到大家的支持，回香港之后会先休息一下，之后为下届洛杉矶奥运做准备，希望可以有更多改进。被问到作为运动员的薪酬，他认为合理，相比其他海外运动员，香港已经做得好好。长杰就说，能够完成赛事感到高兴，对代表香港出赛感到自豪，回香港之后会轻松一下，到健身房之后继续投入训练。他又感谢体院的支持，给他们帮助和海外训练的机会，又希望激励年轻人和其他有意航海的人士继续努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11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35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46点，跌63点。

阿玲啊，头先套戏好唔好睇啊？ 好睇啊， 我都觉得 好搞笑啊！我最中意咧就系孙悟空嗰个咧威爷啊，我真系笑死啊！你记唔记得啊？嗰度咧最好笑嘅就系咧佢脚踢啲白骨精，踢都唔死啊！ 好笑！哇，系阿玲啊，九点咯，不如我哋翻屋企咯。 芬兰今朝都未做，做咩咁早翻屋企？ 咁唔翻屋企去边啊？ 今晚星期五晚啊嘛，我听日又唔使翻学，你陪我行多阵啦。 诶，唔好行住。 咩事啊？ 你睇下地下。 弊家伙，地下有个厕纸箩。 咁点算啊？ 唔好理啦，睇个厕纸箩有啲咩咯。 我哋讲咗好耐电话啦，好夜啦，不如瞓觉啦。 我唔制啊，讲多一阵先瞓咯。我想听住你嗰把声瞓觉啊。 听住我把声瞓，咁好啦。系咧，你听日去边啊？ 我听日咧下昼要去见工啊。你话咧我着嗰个白色衫啦，灰色套装咁，你话好唔好咯？ 你着咩都靓噶啦，系、啊。不如你听日带埋我送俾你嗰只黄色有只猫嗰个好得意嘅头箍啊！ 好好，我呢个行街有老鼠经过，见到嗰只黄色嘅猫猫头箍嘅话，唔知会唔会吓到走夹唔走咧？ 咁又好啦，咁得意。 阿哥啊，唔好再拨电话捉好唔好啊？你有嘈声我。 系啦系啦系啦，喂，我嘈醒阿慧仪啊，唔讲啦， 唔好啦，先啦，三分钟， 好，三分钟，三分钟啊，慧仪，三分钟。 阿哥啊， 点啊？ 你同玲姐拍拖拍成点啊？ 咩拍成点啊？ 即系咧，你哋有冇拖手仔啊？ 白妹仔。关你咩事、啊？问嚟做咩啫？多事。 咁你哋有冇啊？ 咩啊咩啊？拍手拍脚咁即系咩啊？你讲乜嘢先？ 阿哥啊，咁你哋几时结婚啊？ 傻嘅，我同阿玲玲啊，啱啱开始，十划都未一撇啦。结婚问嚟做咩啊？ 咁如果你哋结咗婚，搬出去住，咁你可唔可以帮我用布帘围住我张床啊？ 围住你张床，围住嚟做咩啊？ 我知道我哋屋企咩环境啊，我唔奢望自己有一间房，但系我都系女仔嚟噶嘛，我想有一个属于自己嘅地方，得唔得啊？哥，求下你啊！嗱，最多咁啦，我勤力啲读书，考入大学，毕业之后咧搵份好啲嘅工，搵多啲钱，然后就报答你供书教学，好唔好啊？ 听住先啦、啊，听到佢讲。我真的好感慨，读多啲书考入大学一直系我的心愿，可惜我想我呢世都冇可能入到大学噶啦。有时我喺村里边撞到以前成绩仲差我好多嘅小学同学，倾开偈，吓佢哋大学毕业咗，仲揾了份好好嘅工，日日着住套整齐嘅西装翻工。哎呀，我真系好羡慕佢哋，我仲有冇呢一日呢？ 熊仔去边啊？出嚟啦！ 嚟紧啦，咩事啊？ 我有啲唔舒服，头晕啦，我想去睇医生啊！ 咁我换件衫先，我陪你去。 喂，你整乜鬼啊？着恤衫皮鞋露面，你做马骝戏俾边个睇啊？俾你激死 啊！阿玲话我着黑色，恤衫黑皮鞋好睇嘛？ 你估你做大酒店咩？我哋车仔面档咋？着到咁，送终啊！ 唔好咁讲啦，唔系啊，我而家除咗佢啦吓。 我真系真系俾你激死老豆晕惨。 唔系啊，我唔系专登噶，我唔知道你唔中意。得啦，我除咗佢啦，好唔好？ 喂，话时话，你同嗰个行之后咧，冇样好啊！你记住啊，人哋大学生啊，眼角好高噶，喺额头度啊，点会睇得起你啊？ 同你玩下咋，你冇咁认真。 唔系啊，阿玲唔系咁嘅人嚟噶，佢唔会咁样睇唔起 我 噶。 我提你啫吓，啊真系俾你嗰只同你两个俾你激死啦！喂，好辛苦，快啲行啦，行得未啊？ 我落闸先啊！ 落咩闸啊？唔使做生意咩？你大把钱啊！搵隔篱茶餐厅嗰个侍头婆帮手望下啦。你真系咧越大越懵啊！俾系咪嗰只嘢俾啲迷药你啊？ 唔系啊，冇啊，冇啊！ 仲讲乜鬼啊？搵隔篱侍头婆啦，快啦！ 而家去。 仔啊，接我顺便啦、 啊。阿玲啊，我系咪好冇用啊？好似咩都做得唔好咁。唉，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废啊。 唔好咁啦，你老豆俾说话你听啊？ 老豆交个面档俾我，我都做得唔好嘅。你睇下，越嚟越少人帮衬啦，都唔知点算。 唔关你事噶，你冇咩都揽上身啦、啊。 简单到咧，慧儿想我帮佢围一块布遮住张床，我都冇帮佢整。 咁你哋间屋细啊嘛，咁多人住点够住啫？恒仔啊， 咩事啊？ 我咧，我好似有咗。我哋结婚啦，跟住搬出去住，咁慧儿佢咪可以一个人住晒间屋咯？嗱，佢一个人嘅话实够住噶，你话好唔好啊？ 你讲咩话？你再讲多次。 我有咗啊！我哋结婚啦，然后搬出去住啊。 蒋雪玲，我老豆啱啱先走咗，过咗身。你而家同我讲你有咗要结婚，你有冇留意我讲咩噶？你系咪傻噶？ 喂，我今朝先知道我自己有咗啫，我点知你老豆过身啫？我特登噶，你咁野蛮嘅咩？你讲下道理好啊。 是啊是啊，我唔讲道理，你讲啲道理，我讲嘅唔系道理，梗系啦，你大学生，我小学未毕业，我系咁野蛮嘅，咁你想点啊？而家 你好嘢，冇嘢讲，搵嘢嚟讲嘅，我费事睬你啊。 阿哥，你真系响铺头？ 咩事啊？ 玲姐头先打电话俾我，佢话你好恶，系咁闹佢。你哋咩事啊？佢喊得好犀利啊！ 冇事啊，得啦，唔使理你啊。 阿哥啊，有咩你讲啦。 佢话俾我听，佢有咗要结婚，你点啊？ 吓，阿哥，你系咪搞大咗玲姐个肚啫？你系咪谂住唔认数啊？ 喂，你讲咩啊？咩唔认数啊？陈华仪，你而家讲乜嘢啊？ 阿哥，你唔好嗌我全名得唔得噶啫？你系咪要闹我啊？ 我哋老豆而家走咗啊，尸骨都未寒噶啦，我想结婚，知唔知呢啲样嘢唔啱噶？有冇脑噶？攞经验赠庆啊！你啊，读咁多书，你系咪读懵咗？你系咪同一样先？而家 哥啊， 唔好叫我，你翻上楼，唔好烦我啊！咪住咪住，行翻翻嚟。 又点啊？ 帮我买半打啤酒啊！我想饮。我一生人第一次黑恤衫、黑西裤、黑皮鞋。着咗三次，第一次着住嚟露面，老豆闹到我死死下。第二次咧喺殡仪馆对住个路，我大叫：阿爸，收嘢啦！到到第三次，系我同阿玲结婚嗰日，点知嗰晚摆酒嘅时候，阿玲望住我，佢块面仲黑过嗰啲黑衫、黑裤、黑鞋。阿玲啊，你今晚应该好攰啊，嗬？快啲冲凉，上床休息啊，好唔好啊？ 唔好啊，唔冲啊，我就咁瞓啊。 你又做咩啊？今日我哋结婚，应该开开心心啊！你做咩成日揽埋块面啫？边个激亲你啫？ 冇人激亲我啊，我自己攞嚟噶。 你又发咩小姐脾气啊？ 我唔敢。我衬翻你嗰件黑衫、黑裤、黑鞋嘛，送殡咁啊嘛。 你又讲乜嘢啊？咩送殡 啊？咩啊？ 你好唔好唔好讲埋晒啲咁嘅嘢啊？ 我有讲错咩？你送你老豆，咁咪就系着成咁咯。 我平时唔着唔系嘥啊嘛，买咗摆喺度咁点啊？我冇错过系咪啊？ 喂，我哋结婚啊！ 你买件白恤衫啊，打条红呔得唔得啊？你系咪嫌我黑死你老豆啊？所以专登要长着到全身都系黑色啊？ 好啦、啊，唔好再借啲嘢又讲下讲，又讲到我老豆嗰笔。 你嗰笔我唔讲，我系想话咧吓，着呢个咩乜垮啊咁样。你话咩？你话乜嘢？ 我老豆走咗。唔使搞到红当当噶，我姑妈会闹噶，咁所以先至咩啫嘛？ 我着啫嘛，关你姑妈咩事啊？咁我想租婚纱嘅话，你又唔俾？ 咁你拣件衫白晒晒咁样，心口开到咁低，有咩好睇先得噶？我话真系睇唔惯啊嘛。 我中意啊嘛，得唔得啊？你知唔知啊？我班大学同学啊，我知佢哋会实会笑我靓噶。 大学同学，大学同学，叻啦叻啦！你班大学同学，佢咪中意睇你着得咁小布啊？嗰、那个 Peter 定系嗰个唔知叫咩名，我都唔记得啦。成班啊，系咁望住阿慧儿成只狼咁啊，狼啊，色狼个狼啊！佢再望，我打佢啲咪正人渣。 哦，我嗰啲亲戚朋友就系人渣，你嗰啲姨妈姑姐啦，巴闭啲嘅。你好嘢啊，陈建行，我今晚出听训。 唔系阿玲， 你唔好嗌我啊， 阿玲。 我嫁入去陈家的第一晚啊，同你阿哥已经嘈到拆天啦！我哋后来离婚啊，其实我预咗噶。 唉，阿嫂，对唔住啊。 唉，唔关你事啊，讲咩对唔住啫？ 唉，我系觉得你嫁咗入嚟委屈咗你啫。 其实咧，我做每一样嘢都系为咗你大佬嘅，我唔想佢俾人睇唔起啊！我有咩错啫？吓， 其实阿嫂啊，我一直都好撑你噶，我都知道你系为咗头家。为咗阿哥同埋为咗阿芝做咗好多嘢噶啦， 最怕有人唔领情啦，有乜计啫？我唔介意，总之啊，人在做，天在看啦。我问心无愧啊，我对得住天地良心啊。 你真系信过个女人讲嘅嘢噶？ 信，点解唔信呢？ 我觉得佢为咗自己多啲咯。 你对你阿妈有偏见啫， 姑姐啊！如果系你亲眼见到，你就唔会话我嗰啲系偏见噶啦。 Daddy。我做晒功课啦，食饱啦，我想翻上去冲凉啊！ 而家好多客啊，我行唔开啊！阿芝啊，你等你妈咪嚟接你，你先翻屋企好唔好啊？ 唔好啊，我好急啊，我想翻屋企屙臭臭、啊。 哎呀，你响厕所铺头个厕所去啦，厕所咪即系厕所咯，使乜拣啫？ 唔制啊，屋企嗰个干净啲。 哎呀，搵嚟讲，你以前又系咁样，学埋你阿妈啲奄尖声闷嘢，懒巴闭。喂，你自己上去啦，小心啲啊！嗱，你翻去打电话俾我报平安啊。 耶，好嘅，咁我而家上去啦。 点啊，玲玲，搞啲味道，咁早翻屋企咁扫兴啊，唔俾面我、啊。 哎呀 ，Ben 哥啊，夜啦，你知道我要凑卵，我要帮佢温习啊嘛，下次吓、啊，下次我哋不醉无归，好冇？吓、啊，喂，我到啦，我到啦。 喂，吓、啊，我今日生日啊，谂住成 team 人一齐 happy， 你又玩性格懒巴闭，我哋成条 team。你咁走咗去，点讲 team spirit 啊 ？Ben 哥啊，你唔好玩我啦！你知我要凑女噶， 我梗系知啦。我同你一样、啊，我今晚都想凑女啊，得唔得啫 ？Ben 哥 ，OK。 喂 ，Ben 哥，我呢啲师奶咧，你点会睇得上眼啫？ 喂，阿玲，你知噶，成条 team 我最睇你，最好嘅客，最多不值嘅客，我全部俾晒你。你仲想点啊？ 我知你关照我，多谢晒咯。哎呀，嗱，应承你下次再玩过啦，系咁啦，拜拜拜拜拜拜。 嗱得，我今晚放过你。 多谢晒 Ben 哥啊，多谢 Ben 哥，我上楼先，我唔讲啦，做乜嘢啫？ 你就咁翻上楼算数啊？ 吓，点啊？ 哇，点？我生日啦，整个 birthday kiss 俾我都得啩 ？Ben 哥啊，呢度好多街坊出入噶，你俾人见到我讲闲话啦。哎呀，唔系咁好咧呢度。 我理得佢，我唔识佢。 Ben 哥啊，你唔好为难我啦。 玲玲。我觉得你嚟为难我，你好唔俾面我呢个阿头兼寿星公。 哦， OK OK 啦，嗯， 我咪听话咯，咁揽住石头 啖 先。 喂呀，你放开我，放手啊！喂呀， 我好中意你只香水啊！ 见到嘛，兵哥。 吓，妈咪，妈咪，点解你会锡嗰个男人噶？妈咪会唔会唔再爱我，唔要爹哋同埋唔要我啦？妈咪唔好啊，妈咪。 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始终波浪起跌，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永恒，经得风浪起跌，必将我云变好运，越缺口越重圆，缺口越重圆，始终都会相对衬，人间的波折，经得起挫折，始终都会不枉此生，明知那生与你拥抱着永恒，生与你拥抱着永恒，仍知那变幻，今生与你拥抱着永恒。 冇事啦， 好惨啊！最衰都系咩 band 歌啊？ 真系啊， 咪系咯， 最欢乐。 你有冇一啲？你有冇任何嘢想讲啊？吓 band 歌吓， 生日大晒而家， 做咩成日老婆啊？ 大晒啊， 咪系咯， 最好嘅客，我最好嘅客俾晒佢， 我要 咁就可以锡人嘅啦咩？ 佢告到你甩裤啊！真系。 I love you, I love you. 大家都好投入啊！冇错啦，吓咁啊！呢个故事真系非常精彩吓，咁留意住下个礼拜嘅剧情发展咯。 真系要俾啲掌声我哋两位师太，非常 越见精彩， 进步神速。 希望呢个 band 哥下一集唔好再出现，即系见佢，即系我 见一面打一次，系好。不如而家即刻就打啦！ 嚟啦， 而家打， 攞埋你个发财手。 好啦，听朝10点风骚快人，再见， 拜拜。